4007106108，如果占线，各位千万不要放弃。 没错啊，最后的30秒钟了，您拨打4007106108，厂商建议的零售价258元的羊奶，现在只要99，订购6盒再送一盒，等于说7盒羊奶只要594。同时呢，还有一枚999的足金金钥匙免费赠送。4007106108，4007106108，活动还有20秒钟，马上结束，留下时间给您拨打电话吧，4007106108，4007106108。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庞统终于说服了刘备，促使刘备下决心兵进西川。刘备一想，现在不能再前思后想了，那样对我的霸业是十分不利呀。他立刻吩咐庞统把诸葛亮以及众文武都请来，经过通宵商议，得出结果来了，就是刘备领人马进西川，由诸葛亮统领荆襄九郡。第二天一早，诸葛先生就升了听了，升听派将，他派关羽、关云长据襄阳镇守青泥隘口，派张飞领四郡巡江，让赵云屯兵江陵代管公安，把家里先安顿好了。刘备呢，刘备为主帅，亲统精兵50000进取西川，派老黄忠为前部先锋，魏延为后军，刘封、关平为中军。这刚把将派完，有人进来禀报，外边有一员大将名叫廖化，求见关羽将军。哎呦，关羽一听，赶忙吩咐说，我有请，此人有恩于我呀。廖化对关羽怎么个恩情呢？这恩情还不小呢，那是在关云长保皇嫂千里寻兄的时候，曹操不是给关羽送行吗？又赠袍又赠金，关公挑袍之后催马去追车仗，车仗不见了，而为皇嫂被山大王给裸上山去了，要没有人家廖化呀，那二皇嫂就遭凶险了。关公与廖化分手之后是一直怀念的，今天听说找到荆州来了，关羽赶忙把廖化请进来是置酒款待，然后诸葛亮就派廖化随关羽镇守襄阳。良辰吉日到了，刘备就要起兵了，诸葛亮率领着文武以及荆州的军民给刘备饯行啊，十里长亭送别，连夫人孙尚香抱着阿斗都来了。诸葛亮亲手给刘备满了3杯酒，刘备是一口也没喝呀，这3杯酒都泼在地上，在当时来讲有点说道，那叫祭天祭地祭大旗呀。随后是3声炮响，刘备在益州使臣法正的陪同下起兵了。一路行来是军风整肃，刘备连连传令，一路上绝不许扰民，是公买公卖，和和气气。行程不远呢，就碰上孟达的人马了。孟达是奉刘璋之命领5000军兵来迎接刘备，见面寒暄之后，刘备赶忙派人火速到益州给我兄弟刘璋送个信，说我已经来了。刘璋听到禀报之后是喜不自禁呐、啊！哎呀呀，我家兄长真是义重如山呐、啊！我们虽然是同宗兄弟，可是赛过亲生手足。 兄长知道我刘璋有难，不远数千里拔刀相助前来助我，我得怎么报答我这位兄长哦？刘璋立刻吩咐沿途之上给予一切方便，所有荆州来的人马军需子重都由我们西川供给。这还不算呢，我要亲自领文武到涪城迎接我家兄长，并且吩咐都要锦衣相迎，把最好的衣服都穿上，连旌旗都得给我换新的。第二天一早天没亮，刘璋就起来了，洗漱完毕，换好衣服，刚要起身，只听阶下有人大吼一声啊，主公，这涪城你可去不得，主公此去是有去无还，我是西川俸禄多年，不忍看主公被刘备所害，您不去则已，如果要去必中他人之奸计，望主公三思啊。这人说着话是声随泪下，刘璋这儿正高着兴呢，他听了这几句话心里这腻歪，我说这谁呀、啊、这是，嘿，举目一看不是旁人，又是黄权，黄权的黄权，你在我跟前这胡说些什么呀？嗯，你在我面前三番五次的胡说，你这不是疏远我与我家兄长刘备的宗族之情吗？张松过来了，主公，您这话说的对呀，黄权这几句话可听不得，他不单是离间您与刘皇叔的宗族之情，我看他还在有意无意的滋长倒寇之威啊！明明张鲁要打咱们，人家刘皇叔好意来援助咱们，可是黄权瞪眼阻拦，他这什么意思？嗯，刘璋一听这话说的有理，我不看你是我身边多年老臣，今天我讲你立刻斩首，来呀，把他给我轰了出去。刘璋身边的武士就过来了，走吧走吧，黄先生且慢。黄权怒吼一声都差声了，主公，说什么我也不能让你去迎接刘备。说的这会儿他扑通一下跪倒在地上，腾腾腾是肘膝而行，往前爬了这么几步，咔嚓一口就把刘璋那桃子筋儿给咬住了，这叫衔衣苦谏呐！说什么我也不撒嘴了，把刘璋吓了一跳，我打算你要咬我呢，你这是干什么，真是岂有此理。气得刘璋猛地往起这么一挺身，啪把袍子这么一抖，你倒轻着点抖，可吃这一下子，哎呦，袍子筋儿撕下一块去，那倒不算什么，黄泉的两个门牙掉下来，那鲜血顺着嘴角往下流啊。黄泉还想把刘璋的腿给抱住，刘璋抬腿一脚，腾腾腾腾，扑通，把黄泉给踹出老远，不要理他，我们赶快登城，耽误了接我哥哥还了得。这时候黄泉呢、啊、跪在地上大哭啊，谁管他呀，刘璋领着文武刚走到城门口这儿，有人来报启禀主公大事不好。刘璋一看又怎么了，说有一位大臣自己把自己倒吊在城门口上，他右手持宝剑，左手拿着剑书，拦阻主公不让你去接刘备。嘿嘿，把刘璋气的，竟有这等人，带我来看。他催马到了跟前一看，城门那儿真吊着个人，不是旁人，正是他手下的从事王磊。王磊呀、啊、王磊，你疯了不成？主公啊，这涪城你去不得，请看王磊剑章。说着啪把那剑章扔下来，有人赶忙拾起来交给了刘璋。刘璋把这剑章拿到手里这么一看，是王磊亲笔所书啊。剑章文字不多，可是字字带血呀，看出王磊一片忠心。上面写着益州从事臣王磊气血肯告，切闻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西楚怀王不听屈原之言，会盟于武官， 为秦所困，今主公亲为大郡，欲迎刘备于涪城，恐有去路而无回路矣。倘能斩张松于市，绝刘备之妖，则蜀中老幼幸甚，主公之基业亦幸甚。意思是说，你无论如何不能亲自到涪城去接刘备，你要去接刘备，你命就没了，西川也就难保了。呵，刘璋看着王磊这架势，如果我答应了他这个谏章，就派人把他由打这城门上卸下来了。如果我要不答应呢，他拿着宝剑干嘛？哦，他要砍断绳子自己把自己摔死。你啊，摔死活该，来出城。随着这一声令下，呼啦一下文武上前这么一拥，王磊一看完了，西川休矣。他抬手一剑，咔嚓把绳子砍断，咔嚓啪嚓啪，可怜王磊由城门口那摔下来，一下摔在地上是脑浆迸裂，刘璋连一眼都没看，啪一策马他出城了。刘璋还满脸怒气呢，这刘璋怎么这么狠呢？他还不是狠，也不是说他没有感情，那么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的王磊就摔死那儿，他连看一眼都没看，要不怎么说刘璋这人他暗弱呢？就是说他不懂好坏，有的时候这刘璋啊是一片好心，结果呢没办成一样好事儿，同时他自己啊还没什么能力。这次刘备进川呐，他真把刘备当作手足兄弟了，他是我的哥哥，还绝不能啊陷害于我。他怎么能够占领我的四川呢？你就是把我打死再活了我也不信。刘璋这次接刘备啊，为了表示隆重，带领了3万人马，光是那子重钱粮酒肉就拉了1000多车，干什么呀？犒赏刘备的三军呢、啊。刘璋把人马扎在了涪城，这涪城离成都300多里路呢。这涪城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四川绵阳东。这时候刘备呢，刘备已经把人马带到了垫江了。怎么叫垫江呢？就是现在这个嘉陵江流经河川县这一带叫垫江。刘备进川行军一路很顺利，那当然顺利了，秋毫无犯是号令严明啊。刘备说得很清楚，谁敢随便动老百姓一草一木是立刻斩首。所以刘备的人马走到哪儿啊，当地老百姓都焚香扶道相迎啊。老百姓扶老携幼争先恐后看刘备，这刘备到底是什么样啊？早就知道这位刘皇叔，有的时候把那街道啊都堵得满满的，刘备骑马都走不了路了，他只得下着马来用好言安抚百姓，和百姓们更感动喽。刘备的人马一到垫江，法正接到张松一封书信，书信里边告诉法正说是刘璋已经领着人到涪城去接皇叔去了，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你最好啊跟皇叔商量商量，是乘便相图，就是说把刘璋一杀就完了。法正拿着这信找庞统来了，庞统一看这个事情倒是挺好，不过得慎重点啊，现在可不能泄露，要走漏点消息，那要是于中有变，后果可就不好收拾了，只有等二刘相见之时，咱们是见机行事。法正把这信又藏起来了。两军会于涪江之上，呵，涪江上这人马几乎都满了，一半是西川的人马，一半是荆州的人马呀。刘备和刘璋一见面，哎呦，这个亲热哟，刘璋设盛宴款待刘备，俩人在酒席宴前一举杯，刘备和刘璋都哭了，是各诉衷情啊，就把心里话全说了。这哥俩就好像多年失散了的亲兄弟一样，好不容易这回算见了面了，是哭着喝喝着说呀，溜溜的喝了一天才各自归寨。 刘璋醉醺醺的回到大寨呀，乐得他连嘴都合不上了。这黄权和王磊呀，一派胡言，我要听信了他们的话得耽误多大的事儿啊！他们硬是不要我来到涪城迎接我家兄长。我家兄长刘备刘玄德真是一位仁义君子啊，多么忠诚多么老实的一个人呢、啊、此次能得我兄之助，何虑曹操与张鲁啊？张松先生为我西川立了大功了，我当重赏啊！说着把身上的锦袍脱下来，又拿了500黄金派专人送往成都赏给张松。刘璋身边的几员武将刘贵、凌包、张任、邓贤这么一看，我说主公啊，您是不是有点高兴得太早了？刘璋一听把脸沉下来，这话怎么讲？要是以我等看呢，刘备这人倒是不错，可是我们觉得他柔中有刚，欺心莫测呀。主公您还应该小心提防。刘璋一听，我说你们这些人都怎么了？你们今儿个都没看见呐，我家兄长刘备对我多好啊，那是多么慈善的一个人呐、啊、这样的人怎么能有异心呢？尤其是对我，你们真是一派胡言，不必多虑，退下歇息去吧。这几员将让刘璋都给轰出来了，几位出来是仰天长叹，哎，西川呐、啊、危险呐、啊、不提刘璋这儿怎么样，再说刘备，刘备喝的也不少，回到他的大寨他也挺高兴，刚坐下庞统进来了。主公您看今天刘璋怎么样？嗨，庞先生，我还正要问你呢，我家贤弟刘季玉是一个老实人呐、啊、嘿，这哥俩倒不错，兄弟夸哥哥，哥哥也夸兄弟。庞统摇了摇头，主公，刘璋且不说他老实不老实，他手下的那几员将您看见了吗？刘备一听，我没注意啊，他们脸上各有不平之色，我看呢他都用那样的眼神在看着咱们，眼下咱是吉凶未卜啊。庞先生，照你这么说，那我们该怎么办呢？主公啊，不如这样，刘璋今天不是请了您了吗？您明天在大寨中回席，请请他，把他请来之后，我派人把刀斧手埋藏在左右，主公您以知杯为号，您啪嚓把酒杯这么一摔，咱们就在这酒席宴上把刘璋这么一杀，然后呢咱们就一拥而进成都，可以刀不出鞘，弓不上弦，坐得西川，不知主公意下如何？哎呀，刘备听到这儿把眉头这么一皱，不行不行，庞先生，这不是什么良策呀、啊！我刚和我家贤弟刘璋相会，他是我的同宗兄弟，我看刘璋待我是一片诚心呢、啊。再说我们初到蜀中，恩信未立呀、啊，要是这么办事儿啊，恐怕是上天不容，黎民皆怨。庞先生，您这主意啊，即便我这霸业成喽，我刘备也不做此事，坚决不干呢。刘备真挺仁义，仁义是仁义，可刘备有刘备的想法，刚才他那几句话呀也算道破了天机，说我刚刚来到西川，恩信未立，西川的老百姓都不了解我，我拿回来就把人家西川主刘璋给杀了，那我不成了强盗了？我真的这么一做呀，是上招天怒，下招人怨呢。即便我当了皇帝，我这保卫也坐不稳当，人家老百姓都反对我，我没基础啊，哪能这么干？庞统一皱眉，主公，这不是我庞统的主意，是张松给法正来信了，信里提到的。庞统这话还没说完，法正从外边进来了，法正双手把书信递给了刘备， 刘备接过信里一看，是连连的摇头啊，二位先生，刘季玉与我同宗，我不忍下手啊。法正一听有点着急了，皇叔要是这么说，那您领着这么多的人马干嘛来了？我可不止一次跟您说过，张鲁和西川的刘璋有杀母之仇，张鲁随时想进兵兵取西川呢。您这次要是一手软，西川必被他人所得呀，这还是小事呢。如果这机密一泄露，说不定皇叔能被他人所算，人家就要对你下手了。皇叔倒不如趁此天与人归之时出其不意，早立基业，实为上策呀。就是说天意暂许，人心归附啊，这是多好的个机会呀！您就听庞统先生的话，就下手吧。庞统、法正俩人你言我一语劝了半天，刘备火了，他把双手这么一摆，二位，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二位的好意我全明白了，可是我初到蜀中，我绝不能行此事，不管你们二位怎么说，刘备是坚决不走。这二位只得退身出来了。法正一想，这可怎么办呢？刘皇叔坚决不忍下手，这可就麻烦了。庞统想了想，孝之，你回去歇息吧，我自有道理。庞统想了个办法，他派人呢把魏延找来。魏延一见庞统，军师唤我哪旁使用？文长将军，明日主公与刘璋还要饮宴，酒席宴前，将军你最好是如此如此。魏延一听，哎呀，军师啊，这么做主公能答应吗？哎，文长，事已至此，就由不得主公了。魏延赶忙插手施礼，遵令。第二天刘备果然还席宴请刘璋，刘璋老早就来了，他那几员将也跟来了。刘璋本不想带他们，你们跟我干什么去？我哥哥请我喝酒，这几个将军谁也放心不下，不管主公您怎么说，我们必须得跟着您。刘璋这个烦恼，好好好，你们一定要去那就来吧。等哥俩一见面啊，嚯，还是那么亲热，手挽着手啊，两个人是你给我斟酒，我给你布菜，边喝边谈，亲密非常啊。站在刘璋身后的从事张任这么一看，这是怎么回事？他发现什么了？只见在厅堂外边一边站立着100名削刀手，个那个怀抱着大刀，刀宽背后刃，飞袍那真是杀人难见血光豪啊，刀嘟上个大环子，上面拴着5-4个绸子条，随风这么一吹，噗，来回直摆，看着真有点瘆人呐。张任赶忙冲着刘贵、凌包、邓贤递了个眼色，那意思留神点啊，今儿这怎么回事啊？厅堂里边举杯言欢，厅堂外边刀斧林立啊。张任正站在这儿胡思乱想呢，只听在殿脚下有人喊了一声，主公与刘益州饮酒，席间无以为乐，谋不才，愿吾见为戏。说着话，腾腾腾从厅堂下走上一个人来，正是大将魏延魏文长。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刘备宴请刘璋，在殿脚下有人喊了一声：“主公与刘益州饮酒，席间无以为乐，谋不才，愿吾见维系。”说着话，腾腾腾，从厅堂下走上一个人来。大伙儿一看呐、这员将军怎么这么威风？生得面如重枣，黑眉朗目，海下飘洒长髯。冷眼一看呐、跟关公长得差不多，正是大将魏延魏文长。他说着话，苍啷一下把宝剑就抽出匣外，就在宴前舞上剑了。说是刘璋益州啊，和我家皇叔刘备喝酒，这酒太没意思了，一点乐趣没有，我给你们练趟剑，你们看看。魏延这一舞剑呢，只见堂下那些武士唰啦那大刀都不抱着了，全在手里擎着了。张任一看这要干什么，魏延舞剑助乐，这倒是个好事，可是他这剑舞着舞着，怎么一个劲儿的往我们刘益州跟前凑合呀？哦，舞剑为名啊，想要行色，这怎么得了啊？张任想的是长啷的一声，他把宝剑也抻出来了。舞剑必须有对，我愿与魏延将军同舞。说着长啷用宝剑就把魏延的剑给封出去了，两个人你来我往，在宴前舞上剑了。这时魏延赶忙冲刘峰使了个眼色，刘峰就明白了，他赶忙一抬手，宝剑就出匣了，他也要参加舞剑。刘璋手下的那几员大将刘贵、凌包、邓贤一看你们要干什么，我看呐，咱们同舞吧。这几位唱啷唱啷唱啷也把宝剑全亮出来了，酒席宴前是刀光剑影，一片杀机呀。您再看那刘璋，哒哒哒哒哒哒哒，抖作一团了，吓得脸都绿了。刘备急了，腾愣一下挺身站起，啪把酒杯这么一推，苍啷苍啷从他肋下把宝剑就抽出来，他往刘璋的跟前一站，气得刘备脸都红了。你们这算何意、我与我家贤弟刘璋在此相逢畅饮，并无歹意、今日酒席又非是当年之鸿门宴，我们用不着舞剑的，舞剑人若不立即弃剑，我当将其推出斩首。吓得这些员大将往后一撤身，苍啷啷把宝剑全扔了。哎，刘备一看这还差不多，他吩咐赐酒食与众将，与我家兄弟痛饮，同宗兄弟相逢，这本来是个喜庆的事情，谁让你们拿刀动仗的了？众将是插手称谢。刘璋站起来拉着刘备的手掉了眼泪了，哥哥待我太好了，若不是兄长今天这一番话，恐怕小弟危矣呀，这么太危险了，还是我哥哥护着我哟。贤弟呀、这都是愚兄我法令不严之过，多有冲撞贤弟，贤弟切勿惊忧啊。哎呀，兄长啊，兄长今日之情，小弟当涌泉答报。刘备又给刘璋满了一杯酒，给他压压惊。刘备这番举动使得厅堂下的庞统啊暗暗的长叹了一声，哎，没办法呀，刘璋和刘备这顿酒啊也勉强算作是尽欢而散。刘璋告辞，刘备亲自把他送出大寨，兄弟拱手而别。刘璋回到了自己的寨中，那是感念不尽呐、不停地夸他兄长刘备如何好，如何仁义。刘璋手下这几员将这么一听，主公说的不错呀，刘备这个人是挺忠厚，待您也不错，可是他手下的文武我们看他们都怀有歹意呀。今天酒席宴前魏延舞剑，说是舞剑助兴，那明明不是要刺杀主公你吗？难道主公没看出来？刘璋摇了摇头， 虽然刘玄德手下的大将鲁莽些，可是我家哥哥已经深斥了他们，安慰了我，我看也不会有什么更大的差池。列公不必担忧啊，明日刘璋还要与我家兄长饮酒叙诉衷肠啊。众将一听摇了摇头啊，看来您对您这哥哥真好啊。那行了，我们只好劝说到这儿了。这几员将就退出去。这刘璋真感念刘备，刘备也确实不错。他把刘璋送走之后回来呀，大发了一顿脾气。跟谁发呀？庞统啊。刘备真有点火了，把庞统、魏延都给找来了，狠狠地数落了一顿。我再三跟你们说，我领着人马来到西川，是刘益州修书相请啊，是我兄弟拿信把我请来的。请我干什么呢？让我来帮助他拒张鲁，保卫西川。我到此是张鲁未定，民心未安啊。从我自己这儿来说，是扎足不稳，恩信未立，怎么能就对我兄弟刘璋下此毒手呢？难道说朱公想置刘备于不仁不义之地吗？呵，刘备是声色俱厉的把这几位给说了一通。这几位都不言语了，反倒劝说刘备，得了主公您消消气儿吧，这个事儿啊我们做得鲁莽了， 从长计议吧。 合着这事儿还没完？当然没完了，干嘛来了？庞统说完了之后带着魏延退下去了。过了没有几天，忽然有探报来报，说汉中张鲁统兵十万，兵发加盟关，打来了。这加盟关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四川广元西南。刘备在西川建署之后，把这地方改成叫汉寿了。张鲁真来了，可把刘璋吓坏了，他赶忙来找刘备，兄长您看，张鲁打来了。贤弟不必担忧，有愚兄在此，料也无妨。呵，哥哥们帮着兄弟来了吗？气势怎么也得比兄弟大点儿。其实啊，刘备这心里头可难过了。他难过什么呀？你想想，刘备由荆州来到西川这趟容易吗？后汉时期交通不便，远路风尘，登山涉水，风餐露宿。使刘备心神更加不安的是，到了西川该是个什么样子啊？光知道杀刘璋取西川，别人也给他出这主意了。可是话说回来了，自己要杀不了刘璋，要被刘璋杀了呢，那该怎么说呀？你到了人家那一亩三分地儿了，刘璋是够昏暗的，你能说他手下一个明白人没有吗？再说到了西川这么老远，这荆州怎么办呢？一旦荆襄有失，这西川再取不过来，我上哪儿待着去我呀？不是有诸葛亮先生总领荆襄吗？刘备怎么还不放心？他对诸葛亮那是百分之百的放心，他对夫人孙尚香倒有点担忧。孙尚香夫人对他不是感情挺好吗？夫妻感情倒是不错。刘备不放心他这娘家，他这娘家哥哥孙权总惦记着我，总惦记着把我杀喽。这我出门这么老远，谁知道兄妹定什么计？别回头这位孙夫人在荆州再做了内应，那诸葛亮先生再有本事也没办法了。所以刘备一直是心悬两地，他和刘璋一见面就把刘璋杀了，不是就完了吗？不行啊，刘备心里头清清楚楚的，自己刚到西川来，西川的黎民百姓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过去光听到刘备这么个名，不知道这人是个什么人。所以刘备一再说他来到西川是恩信未立，就是说民心我还没有征服呢，不能就把刘璋杀喽。自己这些隐忠跟谁说去呀？现在汉中张鲁发兵到加盟关了，正好立立我的威信，贤弟请回益州等候佳音吧， 带愚兄到加盟关生擒张鲁。和刘璋十分感谢，刘备传令一声炮响，领人马走了。刘璋领兵回益州，他手下的几员将一看，主公别就这么走了啊，那还干嘛呀？您得安排点人把所有的关隘都把住，以防刘备兵变，害我哥哥不能。哎呀，主公啊，您怎么能这么看呢？我们跟您说了几次了，纵然刘备仁义，可是他手下那些文武啊，我看都没什么好心，都想在西川这儿获得荣华富贵，您怎么能够这么大意呢？一两个人说刘璋不信，他手下的文武都这么说，刘璋也没主意了。好好好，以防万一，杨怀、高沛听令，有在。你二人领精兵一万镇守浮水关，以防不测，不得有误，得令。刘璋把人安排完了，他领着文武回来益州了。不说刘璋回益州，刘备拒张鲁了，再说说江东的孙权。刘备领人马兵取西川，孙权得到禀报高兴坏了。什么？刘备领着人打西川去了？好啊。孙权立刻下令，据文武商议，商议什么？现在刘备领着人马兵进西川，远路风尘呢，这个道可不近，他这一去什么时候能回来那可说不定了，咱们该怎么办呢？众文武一听就明白了，孙权这意思就是，刘备你不是去打西川吗？我就要打你的荆襄了。咱甭客气，现在三国鼎足之势已经形成，三国纷争谁也没闲着，你要打他我就打你呀。顾雍一看这事情太好办了，您可以派一哨人马聚住西川要道口啊，以断刘备之归途，先把他后路给他掐断，随后主公可以尽起江东人马，一举取下荆襄。孙权一听妙计，他就要传令了。这令还没等传出去呢，有人来报说是国太请主公议事。哎呦，孙权一听要麻烦，国太无端请我干什么呀？这里边准有文章啊，这谁把我这事儿给泄露出去了吧？我要打荆州，可能国太知道了。孙权来一见国太，果然老太太又生气了，我听说了，怎么着？我贤婿刘备领人马去取西川，你要打他的荆襄，你打荆襄我女儿怎么办呢？你继承父兄之基业，统领六郡八十一州，尚且贪心不足啊，打别处可以，打荆州你妹妹在那儿呢，难道兄妹之情你就一点都不念吗？孙权一听赶忙施礼，国太息怒，容我三思，说着退下来。孙权发愁了，国太不让我去打荆州，这可怎么办呢？这时候是多好的个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此时若不取荆襄，以后就更难取了。急得孙权在屋里来回踱步。就在这时，谋士张昭进来了。孙权一看，哎，张先生来得正好，他就把国太刚才跟他说的话跟张昭说了一遍。你说这事儿该怎么办呢？张昭一听，这容易啊，国太动怒干预，这是个好事情啊。哎，孙权觉得奇怪了，国太不让发兵去打荆州，张先生怎么反倒说是个好事情呢？将军呐、啊，国太所惦念的不过是郡主，您呢可以派一心腹大将到荆州把郡主接回江东。把郡主接来了，我听说刘备有一子叫阿斗啊，由郡主来看管母亲嘛，那么郡主回到江东来，当然得把阿斗也带来，这样国太就不生气了，您就可以发兵去取荆襄了， 如果用武力能取更好，要是取不下来，阿斗在咱们江东这还算个人质呢。刘备漂泊半生只有这么一个苗苗，到时候他必然拿荆州来换取阿斗，将军到那时是功成名就啊。哎呀，孙权高兴的拍了一拍张昭的后背，张昭先生，你真是子房在世啊，你就像当年的张良一样，此计如能成功是兵不血刃啊。不过张先生，你说这派谁去合适呢？就是说派这个人去接郡主，那么应该叫谁去呀？哎呀，将军呢，您要派接郡主的这个人呢，可必须是郡主非常熟悉的一个人，其他的一些大将不能派，派熟悉的。哎，有了，孙权想起来了，我哥哥孙策孙伯符生前呢有一个很贴心的家将，此人姓周，叫周善，武艺很好，人也很聪明，他从小在我家长大，穿房过屋，郡主对他特别熟。那这就行了，您就让周善去，让他扮作客商，把刀枪藏好喽，千万别露出什么破绽。为了预防万一，对付关卡盘问，您可以给周善带一封国书，就依张先生。孙权呢，当晚把信也写好了，把国书也写好了，就把周善叫来，嘱咐周善一番。到了荆州建州郡主啊，你放机灵一点，在郡主回江东探母的时候，你提醒郡主千万别把幼主阿斗忘喽，无论如何让他把孩子也带来。国泰呀，不单是光想念郡主，也很想念这个外孙孙。周善领命挑选了200名精壮士卒，改扮成客商的模样，乘10条大船呢，把刀枪剑戟弓箭等等的全都暗藏在船舱之中。周善带着这两封书信，他就奔荆州来。到了荆州这儿，还真让他给混进来了。进城他悄悄的一打听啊，诸葛亮先生没在家，呵，差点把这周善给乐趴下。怎么回事？他就怕诸葛亮在这儿。这位诸葛先生可了不得，不用说，我周善是我们整个江东所有的文武军校，一提这位没有不犯合计的。现在感情他没在家，诸葛亮先生出去查访去了，这可真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他悄悄的就见到了郡主孙尚香，把这封书信往上这么一递，呵，还没等孙尚香看信呢，周善先掉眼泪了。郡主当时就吃了一惊啊，第一个，如果家里没有紧急的事情，这贴心的家将周善不能来，再说怎么刚把信给我他哭了。郡主把信打开这么一看，原来是母亲病重，思念女儿，特别这话说的呀太动情了。国泰那个口语是说，临死之前只要能见上郡主一面，九泉下也瞑目了。信的末尾还嘱咐呢，如能够得出时间来到江东见母亲，最好把外孙孙阿斗也带来，国泰很想一见呢。呵，这郡主哪受得了，当时是泪如雨下。郡主万万也想不到这信是他哥哥孙权编的，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原来母亲病这么重，你们怎么就不早一点给我来个信呢？何必让他老人家在病中这么思念我呀？你们真是一些糊涂人。周善赶忙施礼，郡主息怒啊，我们早就想来信，不过都希望啊，国太他老人家的病体早日痊愈，就不用惊动您了。满口胡言，就是我母亲病好了，我也应该去看望看望他老人家呀，真是一些个蠢材。是是，周善光胜了答应了，心说呀，您收拾收拾咱们赶快走吧。郡主想了想，这样吧，周善你先休息休息，等我一天。周善一听郡主 您怎么还耽搁呀？ 不行， 你有所不知，现在皇叔领兵去西川，去助刘璋，由诸葛亮先生总领荆襄之事，我得跟诸葛先生说一声啊。 啊！ 周善一听这句话，脑袋瓜子嗡的一下子，他差点坐在地上，心说什么？把这事儿告诉诸葛亮，那不麻烦了吗？哎呀，郡主，这可不能再耽误了。一是国太思念您，他老人家病情又那么重，如果您去晚了，恐怕难以相见。这时候您要跟诸葛先生说，诸葛先生再到西川请问皇叔，那您得什么时候动身呢？夫人一听周善这话说的有理呀，可是我不告诉诸葛先生，路途要有人阻拦我们，那可怎么办呢？周善一听，那不要紧呐，我在江边已经准备好了船只了，现在趁人不知，谁也不知道这事儿，咱们悄悄就走了。很快到了江东，您看望看望国太，我就把您送回来了。往返不过几日之功，您也算尽了孝道了。即便有人知道，又能把您怎么样啊？我看不如趁此空闲，咱们就动身吧。夫人想了想，母亲病这么重，事情也很紧急，只得如此了。赶快收拾。夫人带着三十几个仆从，他们都各挎刀剑，身上都带着兵器啊。孙尚香夫人做姑娘那时候就这样，结了婚了仍然保持。夫人忙的是什么东西也没顾得着，什么细软也没拿，首先把阿斗抱到怀里了。这下把周善给乐的，他最担心的就是夫人不带阿斗，现在一看夫人把阿斗抱起来，你说把周善给高兴的呀，这心呐，扑腾算放在肚子里了。至于这样吗？太至于了。夫人怀里哪抱的是阿斗啊，那是荆襄九郡，这地方就算是归我们了。乐得周善里外忙活，他比大管家忙得都凶，是出门就上车呀，下车就上船，上船就撤跳，开船腾一搞，哇，船离岸了。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不一样的视角，不寻常的厚度。每天中午12:30到1点，读史有学问，为您拾起零落的星辉，点亮历史的天空。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广仲。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失去亲人的痛苦，犯罪之后的忏悔，痛定思痛的感悟。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今年的中

汽车从业未知险，刻苦耐劳未知勤，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弘扬清廉之风。 酿制声音的醇，雕琢声音的美。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北京故事广播，每个周六日晚八点，声音工坊。 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你，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孙尚香夫人忙的是什么东西也没顾得着，什么细软也没拿，首先把阿斗抱到怀里了。你说把周善给高兴的呀，这心呐，扑腾算放在肚子里了，乐得周善里外忙活，他比大管家忙得都凶。是出门就上车呀，下车就上船，上船就撤跳，开船腾一口，哇，船离岸了。周善长长出了一口气，谢天谢地呀，他自言自语把这话说出来了。那地字还没等出口呢，只见在西北脚下飞来几匹战马，哇，呜哒哒哒哒哒，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肋下佩剑，只听他大喊这么一声：休得开船，待我与夫人践行啊。周善龙眼神这么一看呢、啊、他差点掉水里去。谁呀、啊、赵云。周善心说，我的个天哪，他怎么来了？ 赵云怎么来的呀？ 赵云将军巡哨刚刚回来，听到禀报说夫人让人给接走了。嗯，赵云将军一愣， 给接哪儿去了？ 说接回江东了。哎，赵云觉得奇怪，这怎么回事啊？说把小主人阿斗也带走了。什么？赵云听到这儿，这头嗡的一下子，当时什么他也没想，赶快给我追，带领几个军校马不停蹄，像旋风一样赶到江边。船已经开了，所以赵云将军吼了这么一声。周善一听，什么？把船停下，停下夫人就走不了了，快把兵器拿出来。随着这句话，哗啦的一下，刀枪弓箭就布满了船头。周善吩咐，别理他，快开船。这船是顺风顺流，走得挺快啊。赵云骑着马沿江追赶呢、啊、他一边赶一边喊，任凭夫人去。赵云只有一句话回禀，你让我跟你说句话还不行吗？周善一听，不行，别停下，快开船呢、啊、这船是越开越快，赵云越追越急，追出有十来里路来，看前面这一个小小江湾，在江湾这儿停着一条小渔船。赵云立刻弃马抄枪，跳上渔船。有两个士卒使这个船呢，这俩士卒使尽平生力摇着这船，就追孙夫人那大船。周善一看，坏了，赵云怎么在这儿弄了一只船呢？快给我开弓放箭，嘶嘶嘶乱箭齐发。赵云用枪拨打着这些箭支，这小船离大船越来越近了。 周山吓得脸都黄了，用枪扎刀砍，千万别让他上大船。赵云一看呢，要凭这小船追上大船很困难，总差了这么一丈多远呢。赵云将军这么一着急，他用足全身力气，俩脚一踹小渔船的船头，腾嗖，这一下就飞到这大船上来了，跳上来了。江东军校吓倒了好几个，有好几个掉水里的，他们用枪刀乱刺赵云呢。四将军撤出轻功宝剑，轻轮长浪修铜断铁，把吴军的这刀剑给削断了不少。周善往前一凑合，刚把刀举起来，汤让赵云一脚给踹了一溜滚。四将军闯进船舱见夫人，插剑施礼，夫人为何不告诉军师一声，就这样扬长而去呢？夫人一看赵云这个举动很生气，赵云将军，你为何如此无礼啊？我没告诉军师一声，我母亲病重，命在旦夕，容不得时间，我告诉军师，待我探望归来再说也不迟啊。夫人，您去回江东探望母病，那为什么把小主人带走啊？啊？孙夫人看了看阿斗，赵云将军何出此言呢？我是他的母亲呢，皇叔领兵远征，我儿阿斗留在荆州无人看管，我当然要带着他了。哎，赵云一听，夫人诧异，您说的不对，我家主人一生只有这么一点点骨血，是末将不才呀，在长坂坡前曹操百万军中将小主人救出，今日夫人您要把他带去江东是于理不合，这事儿做得不对。孙夫人也生气了，心说你怎么回事啊，赵云，你再是皇叔的亲信大将也不行啊，怎么这是我们家里的事儿啊，阿斗是我的儿子，我当然得带着了，这你也管，谅你不过是帐下一武夫，休管我家闲事，我的事儿你不用管。赵云一听，什么不管？不管也可以，夫人要去便去，将小主人留下。孙夫人可真火了，赵云你大胆，心说你要干什么？你我看你这样威风凛凛的杀上大船，是不是心怀反意啊？你要造反呢？是怎么着？任凭你怎么说呀，赵云是问心无愧，夫人若不留下小主人，赵云纵然万死也不能放夫人去。把孙夫人给气的，他多真受过这个呀，吩咐手下侍女把赵云给我逐出船舱。侍女往前一近身呢，四将军来了个风扫残云，噼里啪啦啪啦全给扒拉到一边去了。赵云抢过阿斗反身出舱，夫人带着侍女也追出来了，他吩咐侍女把阿斗给我抢过来。赵云一手抱着阿斗，一手横着宝剑，是怒目而视，把眼睛这么一瞪，这些侍女谁不敢过去，愣把夫人给气哭了。夫人一看这可怎么办呢，这时候那周善哪儿去了？这周善可够嘎的，他俩腿夹着船舵拼命摇橹啊，吩咐他的军校给我使劲摇船，不管你赵云多大本事，只要是船一靠我江东汉岸，你就什么办法也没有了。这时候把赵云也急坏了，这我可怎么办呢？这地方它不是长坂坡呀，长坂坡对方啊那是曹家将校，这是夫人，赵云不能把夫人和侍女全给杀死。他就瞪眼看着这船呢，顺风顺流的往江东滑，跳江吧，跳江孩子怎么办呢？这时候夫人也哭，阿斗也哭，急得赵云直跺脚，汗都下来。就在这时候，只听半空打了一个霹雷，嫂嫂留下侄儿去，一条虎头战舟向大船飞来，船头站立一将，正是张飞张翼德。三将军一个箭步跳上大船，手起一剑劈死周善，趟一脚把周善的首级咕噜踢到夫人孙尚香的面前。 然后他怒气冲冲往赵云身边一站，可恼啊，嘿嘿，可恨，把张三爷气坏了。夫人也吃了一惊啊，哎呀，三叔啊，为何这样动怒啊？怒气冲冲登船杀人，这是何道理呀？嘿嘿，张飞一听，嫂子，您还问我呢？我请问您这是上哪儿啊？孙夫人怎么管张飞叫三叔啊？古代的礼节就是这样，嫂嫂称兄弟就叫叔叔，那就是指着小孩叫。孙夫人一听张飞这一问呢，他又把回江东探病的事说了一遍。张飞一听啊，您去探病，探病可以，你跟我哥哥说了吗？你告诉军师了吗？你带着侄儿阿斗这样悄悄一走，才是真正的是何道理呢？你还问我呢？孙夫人一听，三叔啊，我倒想告诉你家兄长，不过他远在西川，叔叔今天要是光为这点小事来责问我的话，那么我就听你的处置。你要是不让我到江东探母，嫂嫂我就投江一死。好、哦，张飞吓了一跳，他看了看赵云，赵云看看张飞，从那个眼神之中可以看得出来，三将军您可得慎重啊。虽然说眼前站的这位孙夫人是嫂子，可是也有君臣之分呢、啊、这不能乱来。张飞粗中有细，不用赵云指点他也明白，不好闹得太过呀。张飞只得自己给自己找台阶儿。算了吧，嫂子，您什么回江东探病啊？我已经明白了，您这是勾结江东，想取我家兄长的荆襄九郡呢、啊。嫂子，你对不起我哥哥，我哥哥是大汉皇叔刘玄德，哪样配不起你呀、啊？嫂子，你好好想想吧。你要对我哥哥真有情义啊，你到江东看看老太太，你赶快回来啊。说到这会儿，张飞一转身，四弟，来，把孩子给我，哎，我抱着，来来来，跟三叔来，咱们回家了，听见没有？嘿嘿嘿，嫂嫂，小弟多有鲁莽，冲撞了船来。张飞一招手，那只大船过来，他拉着赵云，弃了夫人这条船，登上自己的虎头舟，叭一下一掉船头回去了。孙夫人就光剩了坐船头这哭了。你说这有什么办法？赵云呢，那还差一层，尤其这张飞，谁惹起他呀？和刘备是异姓手足啊，不用说，今天就说这么几句话，就是把孙夫人气个半死儿。到刘备那儿，孙夫人这官司也不一定打赢喽。那么张飞赵云从哪儿来的？张飞赵云始终也没闲着呀。自从刘备刘玄德领兵去征西川，那诸葛亮军是相当紧张，荆襄九郡的重担全放在他的肩上，北有曹操，东有孙权，诸葛亮丝毫也不敢懈怠。现在可以这么讲，诸葛亮先生是不露声色于后，赵云诸将巡逻查哨于前呢。这次孙夫人悄悄离开荆州，连诸葛亮带赵云都不知道，这事儿太突然了。赵云是查着哨听说的，诸葛亮也刚知道，领着船队就赶来了，正好和赵云张飞相遇。张飞赵云就把这经过这么一说，诸葛亮立刻写下一封书信，派专人快马送往加门关，得告诉刘备。那当然呢，刘皇叔领人马征西川去了，家里夫人没了，连个信儿都不给，那也太说不过去了。然后诸葛亮和众将保着阿斗回荆州了。诸葛亮赵云走了，夫人孙尚香可气坏，他那么刚烈的个脾气，哪受得了这个呀？侍女们苦劝了半天呢，夫人这时是又生气又难过呀。周善来接我，也让张飞给杀了，儿子阿斗也让人给抢去了，心里还挂记着母亲的病逝，一肚子委屈，没法对人说呀，可以跟刘备说，离得太远了，在四川呢。 夫人只好领着这些侍女回到江东，先看望国太。进门一看呢，哟，孙夫人愣了，怎么了？一看国太坐在那儿吃点心呢，老太太还那么精神。国太一瞅，哎呦，女儿回来了，哎呦，把老太太给乐的呀，这我女儿这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孙夫人就问了，母亲您不是病了吗？哦，国太全明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你哥哥孙权办了一件大好事，是有这么回事情，他们要取荆州，我怕连累了你，把你伤害喽，我把他申斥了一顿，他这是派人呢把你接回来了。哎，孙权，你哥哥这事做得很对呀。嗨，孙夫人一听，母亲呐，他对什么呀？耽误了大事了。老太太吓一跳，哎呦，我儿何出此言呢？耽误什么事了？孙夫人就把赵云截江夺走阿斗的事情跟母亲说了。她说张飞说了这么一番话，说嫂嫂你回去并不是探望母病，你这是和你哥哥孙权勾结一处，想夺皇叔的荆襄九郡呢、啊。你看看母亲，这不是应了我三弟这话了吗？这让我有何面目再回荆州啊？哎呦，老太太一听，感情还有这么档子事儿呢？你先歇息歇息，别上火，咱们从长计议一番。郡主一听，母亲还计议什么呀？我得找我家兄长去算账。说着，孙夫人就找孙权来。等他来到殿脚下，这么一看呢，孙夫人没好意思进屋。怎么了？殿堂之上人坐得满满的，孙权呢是满面泪痕呐、啊，手里边拿着一封书信，也不是正在和他的文武说什么。夫人孙尚香怎么好意思进来？只好先把这气火往下压了一压，又回到母亲房中来了。孙夫人想啊，再跟母亲说说，跟哥哥闹腾几句，我就赶快回奔荆州得了。孙尚香夫人哪里知道啊，她这一回娘家呀，是再也回不了荆州喽。孙权拿着封信在那儿哭谁呢？哭张宏的，他的得意谋臣张宏、张子刚老死于家乡啊，临死的时候给孙权留下一封遗书，劝说孙权赶快迁都啊。迁都到哪儿啊？到秣陵。张宏说这地方有帝王之气，可以建立万世之基业，就是说这地方的风水特别好。风水是瞎扯，主要这地方地势好。秣陵这地方啊，是地富民丰，物产丰富，水旱交通方便，四通八达，你可以在这儿是建都称帝。孙权见了这封信动了感情了，谋臣张宏临死也没忘了我的霸业，他正跟文武商议，我是先取荆襄啊，还是先去建都啊？孙权已经知道了，妹妹接回来了，周善可让人家给杀了，他杀了我贴心的家将，我要给周善报仇，反正我妹妹也到了江东了，不如我起江东所有的人马兵发荆州，你们看怎么样啊？众文武有的同意起兵发荆州，有的同意咱先别打荆州，最好啊先到秣陵建都。大家这一各抒己见呢、啊，闹得孙权也犯了合计了，我到底怎么着好呢？恰恰就在这时，有流星探马来报，说曹操曹孟德有打许昌起精兵40万，要报赤壁之仇，现在是进兵如虚。啊，啪，把孙权紧张的把张宏那信呢、啊、扔桌子上了，先别研究打荆州了，也别研究建都了，曹操来了。曹操真来了，那还开玩笑，那是怎么回事呢？这事儿很清楚，是刘备起兵取西川，孙权就立刻要发兵夺荆襄，因为孙权觉得荆襄现在空虚，曹操也一样，你孙权不是得荆襄吗？我就打你的江东啊。刘备一发兵进川呢、啊、曹操那儿就知道了，甭说刘备那么大的声势，那么大的举动，就连孙权派人悄悄到荆州接妹妹孙尚香， 赵云截江夺阿斗，曹操都知道，因为荆州那儿有许昌的探报啊。反正是你在我这儿，我在你那儿，都有人呢。哦，什么全不知道，一天糊里糊涂，你还想成霸业啊？做买卖还得掌握点行情呢，按现代的话来说叫信息，什么全不知道哪行啊？孙权这一时拿不定主意，他看着这文武你一言我一语的，只有一个人没说话，孙权就瞅着这人，心说这么半天了，他怎么一声不言语呢？谁呀？吕蒙吕子明。吕蒙这员将可了不得，不单武艺出众，而且智谋过人呢、可以说有天文之地理，抬头的主意，低头的见识。他轻易不怎么说话，但是每次说出一个计策来就十拿九稳呢。所以孙权看着他，子明，你有什么高策呀？主公啊，我想咱们是不是这样，主公一方面可以派人在濡须口是筑物聚草，物极成也，咱们就在濡须口那儿修筑点工事，是以逸待劳啊。咱在濡须口水旱两路各分队伍，将船只一字排开，等曹操来了给他来个出其不意，水陆并进，曹操讨不得什么便宜去，说不定有二次赤壁之战在等候着他呢，他许把他这40万人马交代给咱们。再一方面呢，您可以派人去秣陵建都，咱们就什么也别耽误，等您把都城也建好了，曹操也打败了，荆襄咱也得过来了，回过头来取西川灭刘璋刘备，您这不是霸业就成就了吗？主要前提，主公你必须把濡须口这坞筑好。为什么这么强调这坞呢？因为这地方重要，这濡须啊是江淮水陆交通要道，历来为军家必争之地，要不怎么曹操报赤壁仇领兵40万先打濡须呢？孙权听完了吕蒙这番话，他暗挑大指，子明啊，这真是一条万全之策。孙权调兵遣将，一方面到濡须口筑坞，一方面安排迁都啊，迁都秣陵，把秣陵这儿改为建业。孙权就在这儿啊修了一座石头城。这秣陵建业到底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江苏省省会南京。南京不是又名石头城吗？这是怎么个来历啊？就是孙权迁都那时候建的这座石头城，从那儿起的这名。孙权在濡须口刚把这坞筑好，曹操亲统大军40万，气势汹汹就杀来了。怎么气势汹汹呢？曹操这回出兵啊，和每次不一样，不痛快，带着气儿来的。曹操啊，近来也是越来越骄横，特别是平定了西凉马超之后，他的声威越来越大，权柄越来越重啊。曹操自己觉得呀，这个当朝丞相已经不足以显荣显贵了，那么他就把汉献帝扒了一边去，他做皇上不行吗？眼下时机不成熟，曹操一点也不傻，他绝不干这种事儿。但是他还要显示显示他的至尊至贵，这怎么办呢？手下有抬轿的，按着曹操的心思办，摸着他的脾气来，看着他的脸色行事，这样的人物有的是啊。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虎。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断家的门。 折扇摇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箴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党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介绍相关的知识。杨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李老师，咱们呢在上一档节目给大家分析了5季养生上的一些知识，也就是说从宏观上给大家分析了一下。 对， 大家呢听了之后呢，宏观上也爱听，微观上也爱听。今天呢我在想从宏观上问您一些问题。 看看这个我们讲宏观呢，这样就是给我们这个季，给我们季节所发生的一些疾病怎么样从整体上来给它呢定性定位。这个呢大家一定要从高度广度来了解这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还有宏观上的问题呢？ 也是谈这个5季养生的问题 那你说说看。 李老师您曾经呢就是给我们讲过这个一年不仅分为这个5季，也就是说5季养生，您同时又把它分成上半年和下半年。 那分过， 说上半年的特点就是生发散。 对， 也就是上半年是发病的季节，同时呢也是治病和调病的好季节。 没错。 那么下半年呢是沉降收，就是下半年的大自然的特点是沉降收。 对， 我们这个疾病的特点呢就是什么状态，这个我们的身体应该怎样去面对。 我明白你这意思了，从宏观上又细致化了，是吧？我们看一年，因为我们这档节目呢是从始至终贯穿着4季养生5季养生在这个不同的季节我们怎么去吃，怎么去工作，怎么去适应气候变化的条件。没错我们也曾经分了一个上半年和下半年，刚才呢杨老师说的非常的准确。那么上半年我们大家都知道了，上半年和下半年实际上我们去分辨是从哪分辨的呢？实际上就是从一个阳字， 从这个阳气上划分的。 从阳上半年它是阳气的始发从冬天走过来慢慢天气变暖了阳气呢逐渐的盛了是这样的。这时候呢它的特点是生发散，在这个季节特点气候当中它具有的对我们的疾病，实际上我们谈了半天是吧，四季也好是吧，气候也好，干什么不就谈跟我们的健康跟我们的疾病的 这个 密切 关 系吗？ 对， 是不是这意思？所以它呢又是疾病的呢生，到春季春秋两季是不是高发期啊？ 是。 它是发病了又犯病了。 对， 所以说我们一些疾病跟这季节气候变化呢是紧密相关的，同时它是发病又是呢这个我们去治疗和调养的最佳时机。 上半年同时是发病的这个时机吧，同时呢又是治病和调病的大好时机。 那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运动战在疾病运动当中存在着呢两面，所以我们看问题什么叫辩证啊？辩证就是看到问题的一面又看到解决问题的有利时机的一面。 也就是说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双重方面，看我们怎么去利用它的双重方面来调理这个疾病。 说得非常的好所以这个东西有基本的东西还有个灵活的东西。 对 这么着呢我们就把上半年就把这疾病在这季节气候这个态势是什么情况，又是发病的季节，又是呢进行治疗和调养的最佳季节。现在问的问题呢关键我们到了下半年了， 根据下半年疾病的特点和这个天气的这个状态， 对 我们怎么样采取应对的方法和措施。 我们首先说说吧疾病的状态。你比如说上半年它的状态是发， 那下半年它的状态，这 下半年大自然的特点是沉降收， 所以这疾病也是这样。疾病一般的时候，我们上回在这个上半年，我们这方面我们讲了很多，抓紧上半年。为什么抓紧上半年呢？借天时啊，是这意思吧？借天时它有什么好处呢？就能够取得事半功倍啊，这样的效果。 利用那时候天气的特点，正是好病的这个时机。 这叫利用。 对， 什么叫借呀？借就是利用，看你会不会做事啊。你看诸葛亮，为什么人说聪明能打胜仗？ 嗯， 啊、他借呀，草船借箭， 对， 借东风。就说我们前人啊，在这方面非常的聪明，这些应该啊，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应该继承的这个财富，是吧？那么在这个啊治病也好，在养生保健也好，那你也得要注意这个。所以说我们上半年的特点我们就说了，是一个调治最佳的时机。那么有人说了，是不是下半年不是好时机了？相对的来讲是这样， 得看和谁比，和上半年比。 哎，对， 如果您的身体状态是非常的好的状态，可能是上半年和下半年应该是一样的。 你看比如说啊，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咱们夏天咱们搞的这个 冬病夏治， 对了，他为什么把冬病搁在夏天来治， 也是这个接。 哎，没错啊。所以说呢，刚才我们强调了疾病在下半年是什么状态，这就说清楚了，你必须抓住上半年的有利时机。一个问题什么时候解决，最为要选择最佳时机。 对， 你比如说你夏天这上半年的工作，特别是夏天一些冬病，你抓住了时机你解决，你看看你下半年就感觉到特别舒服。你在夏天的时候干什么了？通阳了。 对， 你在夏天的时候呢啊，打通督脉了， 你就是提前就是积蓄了这个阳气这个能量。 我们刚讲一年上半年下半年说的阳气，刚才姚老师又说了一个阳气。阳气它是人的一个动能，它是什么动能？ 气血循环的动能。 它是新陈代谢的动能。 对，消化和吸收的动能。 你看看， 嗯， 就是说你把这个借助于夏天蓄阳了，充电了。你看有些人通过通阳打通督脉，通过拔罐子，通过刮痧啊，去掉风寒，养了阳气了以后，往年是不是觉得很凉啊？啊，有人说了，哎呀，我一到天凉我就害怕，害怕什么呀？总要比别人早一个季节穿衣服。有的人这时候开始上任了，什么上任了？团长上任了。 嗯， 是不是啊？团长上任了，这就说啊，你的工作就是夏天没有做足功课。 也就是说，你夏天如果做了这些通阳、助阳、补阳和助阳的工作， 对， 那你到秋天的时候就是鉴定的它的时候。 鉴定。 如果你在夏天如果没去做这些工作， 那你 同时呢又伤了阳、耗了阳、损了阳，到了秋天的时候也是鉴定你的最佳时刻。 哎，这个话说的是什么什么意思？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现在的状况啊，实际上是一个检验啊，是一个检查。老师，谁老师，是吧？在检查你的 身体的这个症状，就是你的老师。 在检查你夏天的功课做了没做？ 对，就是说你夏天的养生保健的工作，你做和不做它就不一样。 你不做，你不做一检查作业，谁检查作业？也是老天检查作业。 对。 然后给你来点风，给你来点寒，啊，看看你怎么样。但是有人做了功课，啊，他就不怕冷。 对， 是吧？什么团长啊？团长我早就卸任了， 嗯， 是吧？不再团了。 我在一夏天，我积蓄了我在人体的阳气这个动能，天气一凉，我调动起来了。 所以呢，下半年这阳气成一个沉降收的一个状态，啊，所以下半年呢，我们仍然要对阳，我们怎么你解释，什么态度，就是一个护阳了，谈不上什么蓄阳了、充电了。 就是说积蓄能量的那个时机已经过去了。 所以吃凉粉看天气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这意思，用咱老百姓 该干什么时候干什么，不来这趟车你没赶上，你下趟车你就耽误时间了， 嗯， 你就要受罪， 肯定就要误了， 就误了， 一个道理。 是的，所以呢，有关这个羊，在这个下半年，你就是别伤羊，然后护羊，然后你这病呢，基本上沉降收了，按部就班了， 就已经给你的这个身体已经定位了。 这个呢是相对的来讲，并不是说哦下半年不是这个调养的机会了，不是治疗的机会了啊，那我这病就不治了啊，不是。 因为任何事情也不是绝对的， 啊、是 相对而言。 所以呢，我们啊说这个现象，实际上找出规律啊，我们利用规律啊，找出最佳时机， 利用它的规律来去解决我们这个实际问题。 这么着呢，我们把这个情况就说定了。如果你一个是。啊，我们强调了一个蓄阳蓄电，另外我们又强调了一个清理垃圾，然后我们把体内造成疾病、影响疾病，是吧？使疾病加重和复发的因素就是垃圾清理出去了，啊，这时候我们身体进入另一个主旋律，什么主旋律？就是藏， 就是冬藏。 姚老师从上两档节目都我们都提到了一个啊，从秋天开始秋膘。你到冬天，你看大家就讲养生保健，就是冬令进补， 对， 是不是这意思？ 这时候你把垃圾也清理出去了，你又养好了羊，护好了羊， 对， 你体内没有垃圾，这时候你就应该可以做一些进补的工作了。 哎呀，姚老师，你把这两句话一总结，实际上就是把下半年，是吧？我们的疾病和我们的所要做的工作，以及它的主旋律，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如果没有做好这工作，是吧？你要受罪，是吧？你没有做好清理垃圾工作，你的冬令进补就发生困难了。 对， 是吧？ 就是你补了，反而到淤在了体内，到了春天的时候又发出来了，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它有的不是说你补了，有许多你垃圾在我们体内叫什么症啊？ 淤 症。 就是中医讲的 是实症。 淤不受补，是不是这意思？ 对，淤不受补，你说我应该补了，怎么我一补就上火呢，就牙疼呢，就嗓子疼呢，这说明你甭说了，你是做检讨吗？是不是？那就你清理垃圾工作你没做呀？ 还是那句话， 可是没做。 秋天的清理垃圾的工作你没有把它完成，哎，没有达标。 我们俩是不是着不后账了？是不是？ 我觉得咱俩这样后招吧，哈，就是很有意义，给大家做一个提示， 实际上 让大家明白得病的这个原因。 实际上，一个说人做得好，已经养羊了，冬病夏治了，清理垃圾了，他们现在偷偷的笑了。 一个还有一个自讨，哎呀，我没有做好， 后悔。 嗯，对对对，那明年还继续补救。 哎， 嗯， 这话呀，不能那么说，杨老师。 哦， 今年 那应该确切的怎么说呢？ 今年还有做的工作，哎， 那我们就利用这个时机，借这个时机，再做好这个时机的补救工作。 哎， 这么样说就对了。 好了，这一阶段的工作呀，我们刚刚说了，从阳气来说，你不要再伤阳了。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D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养生家常话节目，继续有请李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好了，咱们继续。第二个呢，是下半年逐渐的阳退阴进，嗯，进呢就进取的进， 阳消阴长。 哎，呵，对， 嗯， 这是学术的词儿。 这是您经常讲的。 下半年我们这个问题啊就提得有点早了。什么叫早了呢？它应该讲在冬天这个季节。说什么呢？就是我们上档节目有一个关键的词啊，我们没给大家点出来。你比如说 就是我们讲了，姚老师问的这个六淫的交替啊，集中啊， 嗯， 是吧？反复啊，是一个什么阶段？气候的不稳定带来疾病的不稳定，这样呢，我们就把秋季是疾病的高发期、加重期和复发期啊，做一个完整的一个体系的一个总结， 给大家做一个小结。季节气候的变化影响你的病情的变化。 好了，说下半年这个疾病随着你的，随着什么？随着季节的阳气的沉降收，这些病呢在我们身体就已经安阳扎在了。你不想问问下半年我们这疾病在我们身体是什么状况吗？ 对，是什么特点呢？ 好了， 嗯， 就是这个状况，随着季节气候就在我们身体内安阳扎在了。 要不说冬天长经呢，冬长，这个冬天住这个主风长， 嗯， 你同样你体内是经，你就长经了。 你有垃圾没清理， 嗯， 也就藏， 你没有清理到这个垃圾，但是它也同时藏在你的体内。 对，如果你多了， 嗯， 不等春天就发；如果你能够不那么多，不那么严重， 还可以及时的清理掉， 还可以清。 就是我们机体的垃圾随时有，就随时就把它清理掉，不要堆积它。 对，所以呢下半年说我们怎么应对这个问题，我们可能说的一些太悲观了，是吧？实际上还是有工作可做，还 是 有文章可写， 有补救的措施。 一个呢就下半年我们要防，防的就是护阳呗，别伤阳。二一个呢，是吧？我没有去清理垃圾，是吧？我们现在仍然可以清，但是你注意就别再续了。就说我们这个病，我们有病，软人吃五杂粮没有说不得病的，但当你有了病以后，它要朝好的方向，比如说好转啊、康复啊，都有一个规则。什么规则呢？首先第一，让病稳定住，这就我们说了啊，注意下半年你首先让你的病稳定住，这是第一个啊。下半年不是没有工作做，稳定住。第二个是什么呢？别增加新病了，既不增加新的垃圾，你也保护起来，别增加新的疾病，别回来这怎么着，老病老账旧账一块算， 嗯， 是不是这意思？这个就是下半年的一个工作。那么说我们第三个，就是我们现在能不能再通，完全可以，但是就是说我们只是说了半天，姚老师说什么意思，这时候也可以达到通，但是通的， 嗯， 就是你所下的投入的力量和功夫和你产生的这个效果和作用，要比你上半年要费劲，是是？ 我明白了。 哎， 就是说你要想做，它有三个前提。 嗯， 第一，要你的病情首先要稳定住。 哎，是的。 不要就是增加新的病，也要不要延伸新的垃圾了。 对。 第三呢，还要继续做通的工作，是一样能达标的。 能达标。 嗯 啊，就是费点劲。 对 啊，费点劲，只要你呢认真去做，坚持。是吧？意识到哦，我上半年工作没做好，那怎么样？那你还得是考试啊，那就补课呗， 打个比例。你看啊，就我本身就体内有瘀、有热、有火，如果没有把它清理掉，我继续吃这些瘀的、活的，是不是又增加新的这个瘀和活了？ 那你没有认识到错误，你还继续犯错误，那肯定将来身体要惩罚你的。 但是相反，同时我知道我体内有火有瘀了，我把它清理掉了，同样是一样的。 首先我再不再增加新的矛盾， 是的， 不再增加新的病了。然后呢，我让你我原先的病呢处于稳定， 对， 然后在稳定的这个基础上，然后我继续去养生、去保健、去清理垃圾。我想呢，这几句话作为我们下半年的一个主旋律。所以你今天问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就是说人在每一个阶段我们都有自己的一个主旋律，特别是对我们身体健康疾病特别要清楚，我们应该要做的工作主导的方向， 对， 所要达到的效果和目的，这个一定要必须清楚。 就是您常讲的，一定要给自己的身体疾病定性定位。 哎，对，定了性定了位，然后我们再去操作。你定位了，我们就可以好瞄准了。 对， 可是现在我们说呢，你没有定性，是吧？你没有定位，你就没有方向感。 第一要定性定位，第二要拿出具体的操作的方法和措施来去应 对。啊，这是我们从广义上说，就是说， 不是说这个季节没有文章可做， 有， 我们只是说了一个什么呢，只是说了一个它的效果是不是， 对， 要比上半年呢差一些，因为呢它受着季节气候这个沉降收的影响， 因为它受着这大自然环境的这个状态的影响，做的时候就稍微有一点费劲了，但是你如果努力的去做， 仍然 依然能达标。 没错，你没有这个条件，你自己创造这个条件。 是的，过去不是有这么一句话，你可以创造条件。 这个还得是发挥主观的能动性。 对， 我们讲的是客观的东西，在客观的东西，那么说呢，另一方面我们要强调主观。如果这两方面我们把它说周到了，说齐全了，大家不要听我们前半段节目，哎呀，后悔。我们没有什么可做的，是吧？我们只能等明年了。不是，下半年是有工作要做的。 对，而且还非常关键。 为什么关键？你不去做，你说我上半年没做，我下天没做，完了我就放任了。好了，告诉你，春天必发。 对，你不能等。 哎，这话你这是不是啊？这话你得听明白了。就是说我一悟了，我就算了，我就等明年再说吧。你这还不能等。为什么不能等？因为你体内存有垃圾没有清理出去，那么说在明年一开春生发散，你这病肯定要发，这是一。二一个，人家现在什么呢，人家现在在利用这个季节干什么呢，藏菌，人补充身体的能量和营养，但是你呢就应该继续去清理垃圾。如果你认真去做，就说它清理的不是那么快，清理的不是那么彻底，但是你仍然在清理，只要你做一分耕耘，会有一分收获。 是的，但是同样你要是等的话，那结局就不是一样。 那不一样了， 嗯， 是吧？你不仅仅等到春天它要发，同时你这个阴也不好养啊。我想这个大家就明白了，下半年是吧，这特点就讲清楚。你看姚老师今天啊，不仅把五季跟大家说了，又把这个上半年 和下半年给大家从宏观上和微观上都给他分析了一遍。 哎，按道理说呢，我们已经进入了秋季，是吧？你看很多人就开始讲秋季属燥，通肺经， 嗯， 是吧？怎么应该养肺等等，是这个。但是我们没有这样讲， 我们也要讲这方面的知识， 肯定要讲的。 但是我们在讲之前，让大家先明白一个道理，你在养之前你要做一下垃圾的清理工作，给这个秋季养肺奠定良好的基础，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哎呀，确实如此。说我们做什么事情，首先要从宏观上要分析清楚了，是吧？在宏观什么，就是一个形式呗，形式当中有什么特点呗， 嗯， 然后呢等我们具体去操纵的时候，这就是方向明，是不是？ 是的。 哎，工作也清楚，是这意思。 嗯， 所以说我们在讲到具体秋季养肺之前，做了一个宏观上的一个铺垫。我想这样将来我们再讲起来这个秋季特别是我们最近没有是作为专题来讲这个。 嗯， 我们都已经过了中秋了，还没有讲这个，为什么？我也跟大家简单说两句，好不好？就是因为今年 秋季的燥，嗯， 来得迟，而且程度不如往年重，所以说我们的讲一定要根据季节气候的变化来讲。 嗯，就是结合当时季节气候的特点来给大家讲这些养生保健这方面的知识。 今天我们再一次从宏观上和大家共同了来认清一年两季疾病，以及我们如何去养生调养身体从宏观上有一个初步的一个了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吧。 好的，朋友们再会。 再见。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 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